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孟少宗那副伪装过的和气生财般的派头瞬间被戳破，脸色顿时难看几分。他早前就在蹲点周迷了，奈何这一阵周迷从没在谭燕西惯常出现的那些场合再出现过。他原定的下一步是打算往周迷的公司直接去堵人，今天这场子里有他的朋友，看见周迷露了面，第一时间给他通风报信，他便紧赶慢赶地过来了。哪里想到周迷油盐不进，孟少宗开口： 那天啊，你上门来找我借钱，我也没刁难你，是不是？后头啊，我夫人不过只是顶撞了你两句，你就要叫谭三斩尽杀绝，这我也就不计较了啊。就说当下，我提的是个双赢的买卖，你又为什么不乐意呢？ 这才是周迷熟悉的孟少宗的嘴脸。 我跟谭燕西早就没关系了，你们的纠葛你们自己了断。 周迷绕开孟少宗继续往前走，孟少宗脚步一顿，却又跟上前来，骤然又换了一套苦口婆心的说辞： 我这提议对你真没有坏处，往后啊，孟家给你做靠山，外头也不会有人再随意议论你的身份乃至你跟谭燕西的关系了，这是双赢甚至三赢的事儿。 周迷被烦得没办法了，停了步，转身冷眼看他： 我妈，你瞧不起的那个人教会我，人不是工具，更不是目的。或许在你眼里，为了利益谁都可以利用，可我不会这么做。我对谭燕西不是利用的关系，即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利用他，我也不会。尤其你还叫我做你手里的一柄捅向他的刀子，你恐怕找错人了。不要再跟着我，不然你不怕我再跟谭燕西吹耳边风？ 最后一句话好似戳到了孟少宗的命门，他露出一个又鄙夷又仿佛难受不过的表情。周迷脚步飞快地走出大门，迎面扑来凛冽的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胸中郁结的情绪半点没得排解，像高楼顶上堆积翻卷的暗云。周迷下决心接受向威的 offer， 因为两件事。一件事，他整一年的业绩考核都在前三，但主管找他聊年终奖，给的标准竟没比去年高的太多。须知他去年才入职半年，且因为送满手术的事情请了很长时间的假。第二件是他差一点碰见谭燕西。那是他们部门小组内的团建，一行五六个人，是组长从客户那里拿来的回馈资源，某个温泉酒店的套票。他们抵达办入住的时候，大堂沙发那里有个人在打电话，周迷一眼认出来那是莫妮卡，心脏都停跳两拍。好在那天他戴了帽子和口罩，莫妮卡即便见着他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。他几乎全程鸵鸟状，若无其事地挤去了最里面一排，借同事的身躯替自己遮挡。他不知道莫妮卡是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如果谭燕西也来了，这时候人在哪里？会冷不丁从哪个地方冒出来？不敢细想。能不拖泥带水地跟他分手是一回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无其事与他偶遇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们办完入住，拿上自己的东西去坐电梯。就在周迷拐弯进走廊的一瞬间，分明听见大堂里的莫妮卡叫了一声谭总。他当然没敢回头，走得比谁都快。进了电梯，他才转头去看一眼，还好 莫妮卡和他都没过来。周迷这一趟玩得提心吊胆，吃晚饭时全程警戒，后续去泡温泉才稍微放松些。因为以他的了解，谭燕西绝不可能来泡这种多人混浴的大汤池。隔天的自助早餐，他编了个理由逃掉了。一般情况下，谭燕西起床时间很固定，他行程忙得很，有时候中餐和晚餐会耽误甚至取消，但早餐必不缺席。上午退房，坐上回程巴士的瞬间，周迷终于松一口气。他一直以为北城很大，阶级都不相同的两个人，没了刻意的维系，怎会有机会偶遇？可现在才知道，北城很小，收留不了一颗隐痛的心脏。这样的差一点偶遇，来一次就足够要他的命，后头但凡在北城生活，都得时时刻刻担这份风险。假以时日，他铁定能做到表里如一的波澜不惊，但一定不是现在。向威那边的 HR 打电话来聊过了，给出的薪酬之高远超周迷的预期，更何况还有一些隐性福利，譬如跟随向威去意大利或者法国出差，最低配置也是商务舱和五星级，均由公司报销。杂志和诸多品牌都有商务合作，衣服随便借，想自己买也能拿最低折扣。至于护肤品和彩妆，仅收 P2 礼包就能用到下辈子去。这确然是个光鲜亮丽的世界，但不由旁人给予，只要他有一分能力出一分能力，就是他应得的。当下周迷唯一的顾虑就是宋满，他还剩半年高考，最关键的时期。不过两姐妹倒没那种默默牺牲的苦情戏，周迷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宋满，如果宋满需要他，他就回绝掉向伟。而宋满的第一反应是： 工资多少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可能刚刚是幻听了。 周迷笑了，再度告诉他： 那当然去啊，不去你是大傻子。 当时周迷大三要去交换，宋满读初三，周迷也犹豫，是宋满坚持，自己一整年住校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我不要姐姐为了我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姐妹是要互相支持的，不是互相拖后腿的。 宋满的爷爷奶奶去世得很早，而宋满和周迷的舅舅周继柔这辈子第二讨厌的男人，自然不会成为姐妹两人投靠的选择。周迷百般愧疚地撇下了宋满，因为穷，寒假也没买机票回家。除夕时姐妹两人打视频电话，周迷在跟人合租的寒酸的老旧公寓里哭得要咽气，宋满还反过来安慰他： 你不是嫌我娇生惯养的，一点家务都不会吗？现在我什么都会做了。 现在又是这样的事情重演，周迷分外犹豫。 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一个人。 宋满猛摇他的肩膀： 你清醒一点，我念书的钱、做手术的钱，还有未来上大学的钱，都是你供我的。我才没有这么自私和矫情，就为了半年不到的所谓辛苦，就让你放弃掉待遇这么好的工作。 见他还是担忧，宋满再三保证： 哎呀，我每天晚上都给你打视频报备好不好？你也可以叫小白监督我。我珍惜自己的前途，也珍惜你对我的付出，我不会不好好学习乱搞的。 想到哪儿去了？这点我当然放心你啊。 家务我自己能做，有洗衣机，又不需要我自己动手。吃饭就吃食堂咯，不行我还可以蹭小白的便当。偷偷告诉你，白朗西妈妈知道我，而且知道我会蹭吃的之后，还有意会把她的便当分量做得更大一些呢。 听来听去，我们家傻姑娘还非得许给白家还债不可了。 宋满一个平常一堆废话的小麻雀，这时候倒嫌弃他啰嗦了。 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我不会再劝你了。如果你非要留下来，我也不会承认你是为我留的。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。依照正常情况，大家一般都会选在年后拿到了年终奖再辞职。三月和四月是辞职的高峰期，所谓的金三银四。但香薇等不及，新年前后他的行程安排的最满，给周迷三周时间已属格外开恩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恨不能周迷当天辞职，当天就去东城报道。周迷没有因小失大，后头的两周时间周迷忙得脚不沾地。工作交接，辞职手续，跟公司几个同事吃散伙饭。程一念和崔家航知道了，也约了一顿饭给他践行。然后周迷还得找房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